思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思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咁啊，今集咧，我哋要介绍女诗人。 系啊，今集呢位女诗人咧，其实系我自己中意咗好耐嘅一位女诗人啦。但系其实咧，就最近呢两年咧，先系出咗好多佢嘅诗嘅踪影。咁佢系俄罗斯嘅茨维塔耶娃啦。我要今日要介绍呢本诗集咧，就其实都几应景嘅，就叫做《新年问候》。 是 新年问候呢，其实是他晚年的一首长诗的名字的。咁呢本诗集呢，就最近呢由呢个大陆有一位诗人叫王家新他翻译了出来。咁他晚年的诗呢之前好少人译，因为好难明好难译。但是呢本诗集除了他晚年的诗呢，还有呢他早年一些好纯粹的抒情诗啦。咁所以我们分两集讲啦。咁第一集呢，我们会讲一些呢他早年的抒情诗是好优美，好其实都好明朗的。 咁呢位女诗人，俄罗斯嘅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咁系咩年代嘅人呢？ 其实茨维塔耶娃呢，喺俄罗斯嘅文学史上面叫白银时代嘅抒情诗人。咁呢佢系属于苏俄，即系旧嘅沙皇俄国灭亡同埋苏联建立之间交界嘅一位诗人，所以佢命运就好悲惨啦。咁其实呢佢曾经流亡啦，即系苏联成立之后，因为佢嘅先生呢，佢嘅丈夫呢系所谓白军啊，即系支持沙皇嘅，咁就流亡咗去海外。咁后嚟呢佢丈夫呢就同佢联络到之后呢，佢都去咗海外搵佢丈夫啦。但后嚟呢佢哋返返苏联嘅时候呢，佢丈夫就被处决咗。被杀咗，被杀之后呢，佢虽然系一个好出名嘅作家呢，但系都即系唔受当时嘅苏联嘅共产党待见啦。咁结果呢，佢晚景好潦倒啊！佢竟然呢系最后嘅一年呢，佢去申请喺食堂度洗碗啊，喺即系作家协会嘅食堂洗碗。都被拒絕咗，於是佢自殺咗。49歲嘅時候，好悲哀。但係後嚟，依家大家覺得佢係嗰個時期最好嘅蘇聯女詩人，或者俄羅斯女詩人，係好悲哀嘅佢嘅命運。但係嗰個時代嘅所謂白銀時代嘅蘇聯詩人咧，都係咁樣啦。包括同佢嘅好朋友，亦都係佢嘅即係柏拉圖式情人啦，就係柏斯子爾納克。即系写齐牙歌医生嗰位咧，柏斯子纳亨咧，其实系佢好朋友，同埋都几暧昧嘅。咁我哋下一集会讲到佢哋之间嘅感情嘅。 咁今集咧，我哋首先啊会介绍啊几首诗啊，好似嚟紧我哋要听嘅呢首诗，像你眼中的瞳孔一样黑， 像你眼中的瞳孔一样黑，茨维塔耶娃，像眼中的瞳孔一样黑。选吸着光，我爱你，视野锐利的夜，让我歌唱和庆祝你，俄歌的古老母亲，你勒住大地的四种风，呼唤你，荣耀你，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只圈腾大海里的贝壳。夜，我看尽人类瞳孔已太久了，把我烧成灰烬。最黑的太阳，夜。 像你眼中的瞳孔一样黑，咁系来自茨维塔耶娃嘅。 系啊，点解会拣呢首诗做开头呢？其实几代表到佢哋白银时代嘅诗人嘅种特质嘅。比如话佢最后佢话。最黑的太阳，其实黑太阳呢是他们那一代人经常使用的一个意象。太阳明明是最光的嘛，为什么会是黑的呢？其实有些人认为呢是隐喻着呢这个斯大林的统治。亦都有人呢是说他是隐喻着呢，就是苏联在上一个世纪呢的命运。成个统治固然是黑暗啦，然后个国家又遭受到德国嘅侵略啊等等，其实嗰种黑太阳系一个时代嘅特征嚟嘅。咁但系呢首诗最有趣嘅地方咧，佢系同夜晚喺度对话紧， 咁呢个夜晚呢，佢话就系呢个黑太阳本身，但系佢最有趣，佢话呢个夜晚系眼神锐利嘅，但系佢自己呢又系去睇住嘅呢个太阳嘅眼嘅、哦，咁就好似只眼同佢自己互相对视，即系黑夜同诗人之间互相对视。咁、其实呢个系一个乱世之中诗人嘅命运嚟嘅，即系你要去审视啊呢、个时代黑暗到底去得到去到点嘅程度呢？咁所以到最后一句呢，佢系调咗过嚟以夜嘅身份嚟讲嘅话，佢话呢个黑夜喺度讲话，我睇人类嘅瞳孔，亦都睇咗好耐，即系原来黑夜都喺度望紧我嘅只眼嘅，唔止系我喺度审视紧黑夜，黑夜呢都喺度考验紧你啊！即系你会唔会成为黑夜本身呢？你会喺黑夜燃烧，定系点样消逝呢？定系认同咗黑夜呢？等等，咁呢度系一个诗人嘅位置嘅思考，就喺呢首诗入边可以睇到。 像你眼中的瞳孔一样黑啊！咁跟住落嚟咧，我哋要介绍另外一首诗啊，《有些人石头造成》。 有些人石头造成，慈惠塔耶娃。有些人石头造成，另一些泥塑，但是无人像我这样闪耀。玛丽娜是我的名字，我要做的就是任性。我是大海里转瞬即逝的泡沫。有些人泥巴造成，另一些血肉，对他们石碑和墓地在等着，而我在大海里受洗，飞在波浪上，每一刻都会撞得粉碎。无论怎么样，无论什么样的网，什么样的心，我将奋起穿过他们。是否看见那纽飘垂在我额头上的刘海？我永远也不会结成冰。我被你花岗岩的膝头撞得粉碎，而又随着每一阵涂声浅起。我复活了，所有的浪花欢呼，这高高的、活生生的大海泡沫。 有些人石头造成，咁作者就系茨维塔耶娃。 大家都会读到咧，茨维塔耶娃咧系一个自己，你可以讲佢自视甚高，亦都可以讲系佢好知道自己嘅才华喺边度啦。其实佢五岁就开始写诗，十几岁就出第一本诗集，其实系好有系嗰阵时一个即系流星一样嘅人物啦，喺当时俄罗斯文坛。咁喺呢首诗，其实佢有暗示到自己既系灿烂嘅。亦都系呢，即系命运系好崎岖嘅。佢话佢喺大海入面受洗嘅，飞喺波浪上面，但系每一刻都会碰到粉碎嘅。即系佢知道自己嘅命运系点样嘅。但系佢话佢粉碎，佢唔惊啊，因为佢又可以粉碎，所以佢有另外一样好处就系佢唔会结冰。大海系唔会结冰噶嘛，因为佢系不断咁样喺度啊复活又粉碎，粉碎又复活。佢觉得呢个系一个诗人呢喺。咁残酷嘅环境之下呢係理所当然嘅。佢好骄傲于此，佢话我要做嘅就係任性。佢就係要做呢个泡沫，佢唔要永恒。即係佢话相比于好似诗嘅题目所讲话有啲人係石头造成。其实呢个有啲讽刺呢嗰啲嗰陣时係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大家好兴雕啲领导人嘅雕像㗎嘛。咁你话列宁嘅雕像都系石头造成㗎啦，呢啲咪嗰啲人囉，嗰啲渴望永恒嘅人囉。但係你睇后嚟咁八九之后啲列宁雕像你睇电影又睇到啦，全部被冧推冧晒整烂晒。咁反而呢个好似大海泡沫一样嘅茨维塔耶娃嘅诗呢系永远都被人重读。就算你话呢两年呢中译本啊都出咗三四种咁多。更何况英译啊等等其他嘅嘢。咁你话到底系石头嘅永恒定系好似大海泡沫嘅嘢更加永恒呢？ 係啊，虽然就话转瞬即逝呀嘛，但系就闪耀嘅。 係啊。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这种怀乡的伤痛，茨维塔耶娃。这种怀乡的伤痛，这种早已断了念头的凡人的纠缠。反正我在哪里都一样冷漠、孤独，完全孤独。我是 犹犹豫豫地走在从菜市场回来的路上，回到那个家，那个看上去像是营房，我至今仍不知道是否属于我的地方。我在人们中间也一样冷漠，一头被捕获的狮子无法耸起，或是从栖身之地，从那房子被排挤出来，命定如此地进入我自己。勘察家的熊不能忍受没有冰，我已筋疲力尽了，我漠然什么都无所谓，甚至羞耻和屈辱。而在这些日子，那时常对我歌唱的家乡语言也不再能诱惑我，我不在乎用什么语言，也不在乎路人是否听得懂。那些读了成吨的报纸，然后从每一条消息中榨取的人，他们是二十世纪的人，而我不属于任何时代。我站立，一截树桩远远地呆立在一条小径上，一切都同样，我对一切都漠然，而最为漠然的是对那个仿若隔世的往昔。所有的标记都被抹去了，所有的日子顿时消逝，我的灵魂诞生于无名之地。我的出生地未能把我保护，它只是到处搜杀着我的灵魂。不过甚至连那最机警的侦探也不会发现那胎记。每一个庙宇空荡，每一个家对我都陌生，我什么都不关心。但如果在我漫步的路上出现了一棵树，尤其是那是一棵花秋树。 呢首诗又点样去理解呢？李伟， 呢首诗真系其实读落好伤痛嘅，好令人痛心啦。因为咧，佢系喺阿茨维塔耶湾咧流亡喺欧洲嘅时候，因为佢有一段时间咧，佢为咗去寻找佢丈夫啊，其实佢失散咗嘅。为咗寻找佢丈夫，佢带住佢仔女咧，就喺呢个啊捷克啦、巴黎啦，咁后嚟喺巴黎又揾到佢丈夫啦，同佢丈夫一齐喺巴黎。但系佢哋因为怀念俄罗斯，咁就以为过去咗啦革命。於是就翻翻去，結果就遭遇到後嚟嘅不幸啦。咁呢首詩咧，好明顯就係講佢喺呢個完全嘅異鄉啦。其實俄羅斯雖然係歐洲，但係佢同成個歐洲係好格格不入嘅嚇，好多嘢都係格格不入嘅。同時呢個詩人本身咧，同呢個時代嘅人又係格格不入嘅。佢話佢見到嗰啲人可能巴黎嗰啲知識分子啊，佢話佢哋係二十世紀嘅人。是现代人，但是我自己是不属于任何时代的。其实这句话呢亦都出现过在另外一个呢，是他的好朋友白银时代呢，我很喜欢的诗人叫曼德斯塔姆的诗入面。他亦都说我不属于任何时代。即是在一个这样价值颠倒混乱的时代呢，你要做一个诗人或者你要做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人呢，你就会是一个即是不合时宜的人咯。咁呢首诗佢入面反复出现啲意象都系哦，我系被抛弃嘅，我系同其他嘢所隔绝嘅。但系最后嗰一段呢系好感人嘅。佢话其实佢慢慢佢都冇所谓啦啊，既然我系离开自己家乡嘅人，我都冇所谓嗰啲庙宇系空荡嘅，即系冇所谓宗教啦，亦都冇所谓有冇屋企会接纳我啦。但系如果我去散步嘅时候见到一棵树，而且呢棵树呢系嗱呢种系俄罗斯特有嘅一种树，叫花秋树。咁呢佢就嗰、那个怀乡嘅心呢就完全就被打动咗啦。 嗯，虽然佢就话我的灵魂诞生于无名之地系嘛。 系啊，即系其实佢又知道自己啊，我系必须系咁样嘅。其实呢首诗呢好衬一个人嘅电影，就系、是、塔可夫斯基。 Oh. 我睇呢首诗或者我睇成个茨维塔耶娃嘅诗嘅时候咧，我都谂翻起咧塔可夫斯基咧影佢妈妈嗰部电影啊镜啊，咁其实咧佢哋又有啲渊源嘅。茨维塔耶娃嘅写嘅最后一首诗咧，就系写俾塔可夫斯基嘅爸爸嘅。塔可夫斯基嘅爸爸系个诗人嚟嘅， 系， 但系一个嗰阵时系个年轻诗人， 所以佢最后一首诗系写俾佢嘅，但系之后就自杀咗啦。嗰几日， 咁所以有时咧睇诗都要可能睇埋佢哋嗰个年代嗰个国家嘅诗一齐嚟睇。 所以虽然你话新年问候，咁我哋都听咗一啲比较令人难过嘅诗吓，咁最后咧我哋带一首真系同新年有关嘅诗俾大家听。 我一个人度过新年之夜，茨维塔耶娃。我一个人度过新年之夜，我丰饶贫穷，我拥有翅膀而又被助咒。某地的欢闹声传来，某地人们紧找着的酒杯泡沫横流，但是那拥有翅膀的被助咒。最奇异的一个，最孤单，就像一轮无伴的月亮映照在我的窗户。 我一个人度过新年之夜，这首诗就来自茨维塔耶娃的。 其实写这首诗的时候的茨维塔耶娃呢20岁都未够。十几岁的一个少女啦。咁当然啦，你又可以讲系一种少年，即系不知愁滋味嗰种啦。但系呢，你喺入面睇到佢唔单止系喺度抱怨，或者系喺度讲緊自己嘅孤独，但系同时呢，佢又讲緊呢个孤独带俾佢嘅嘢系乜嘢。因为佢每一句话呢都系矛盾嘅。佢既系丰饶嘅，又系贫穷嘅。但系佢因为呢有咗翅膀可以飞，但系又系俾诅咒要佢即系降落嚟。跌落嚟嘅，咁其实呢个都系佢好早就意识到自己嘅一个私人嘅身份啦。但系佢亦都系咧揾到一个自己投射嘅对象，就系呢个月亮。 系 啊，即系我谂，即系西方人啊，中国诗人咧都会揾月亮嚟作自己嘅对比咧，就系觉得啊呢种孤清怀才不遇，但系咧又有自己嘅美丽喺入边。 系，咁仲有无伴的月亮嘛，永远都系单独一个月亮。 其实有伴嘅就是地球咯，但系地球成日忘记月亮。 咁我哋今集咧就介绍咗四首茨维塔耶娃嘅诗啦。 系啊，其实下一集咧会继续介绍几首佢嘅诗咧，其中有一首咧都同头先嗰首咧有啲关联嘅，就系、是。当佢如果系变咗一个有伴嘅月亮，佢会点样呢？即系佢爱上嘅人或者爱上佢嘅人咧，其实都系一啲好伟大嘅人。譬如剛才讲的帕斯治南克啦，甚至里尔克啦，咁其实呢当里尔克去世之后呢，佢就用呢个地球嘅意象呢嚟讲緊佢同里尔克嘅关系，就好似佢话一颗星离开咗地球嘅感觉。 咁我哋下一集呢就继续系介绍茨维塔耶娃嘅诗，继续介绍佢嘅诗集新年问候。 是。 下星期再傾啦，拜拜。